这是一条熟悉的路线，少年时候过对日，除了景山就是北海。我和苏慧不止一次手拉着手出北海后门，过地安门、北新桥，回到戏楼胡同的家中。他家住一号，我们家住二号，门挨着门，是邻居。小时候的苏慧是个中规中矩的孩子，长得比我漂亮，身条细溜，皮肤白皙，一双眼睛水灵灵的，唇下有颗痣，那颗痣长得很有名堂，叫美人痣。我母亲说，苏慧啊，是个美人坯子，说这丫头长大了是个了不得的人物。哼，我希望母亲也说我是个美人坯子，可是母亲对我相貌的称赞永远是十分的吝啬。学生时代的我和苏慧像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姐妹，看见她就能看见我，看见我就能看见她。不是我们的关系有多么铁，我们的友谊有多么牢固，是人为因素硬把我们拴在了一起，想分也分不开。五六十年代，学校里的学生都有学号，老师把我们按座位分成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在教师登记册上也依此顺序登记。上课时，老师提问不叫姓名，叫号。同学之间习惯了，也多以号相称。我的座位和苏慧挨着，他是五号，我是六号。五号、六号，我们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叫到六年级。现在的孩子，放学都有大人在门口等着接。学校门口在放学的时候，人头攒动，爷爷奶奶站了一堆，翘首盼望，等待孩子出来。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没有家长接，老师将东西南北住得近的学生组成一个个队，谓之路队。我们先是在操场，在班主任的目光下半臂看齐，把队伍排整齐了，然后背着书包一队队走出校门。走出去的路队不能散，走到谁家门口了，谁自动撤出。常常是最远最后的同学担任路队队长，谁住哪儿，在哪儿出队，队长心中有数。他要对路队的成员负责到底，不准哪一个中途溜号。出校门往东的这支路队属我和苏慧住得最远，走到最后就剩下了我们两个人。这时候我就和苏慧走成了一横排，苏慧很严肃地让我排后边去，说还没到家呢，不许乱队。我不以为然，说横着也是对啊，谁能否认横着排不行啊？苏慧说我这样捣乱队形，他明天要把我告诉老师。那时候的孩子们有三怕：一怕告诉老师，二怕留校，三怕老师请家长。这三怕一怕比一怕厉害。告诉老师比较简单，顶多老师在全班批评一顿，脖子一缩头一低就扛过去了，脸都可以不红的。我被告老师的机会很多，我父亲下班回来见我的第一句话常常是，你今天又被丙先生了吧。父亲是老派人，他把告老师 叫丙先生，其实是一个意思。留校比较麻烦，放学大家都回家了，你得在教员办公室站着。这种情况，老师先不理你，让你晾着，寒碜着你。别的老师进进出出，都得瞄你两眼，有的还得说几句风凉话，所以你得有足够的扛打击准备。出路有两个，或是把脸皮撕下来装书包里，做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二皮脸相，或者是嚎啕大哭，痛心疾首的彻底认错投降。最后一招，请家长比较损，不到万不得已，老师不会使着杀手锏。家长来了，老师简单说几句，让把孩子领回去教育。常常是刚出校门，大巴掌就扇上了。几乎所有的家长都等不到到家就开始动武，不怕街上的人看热闹。学校门口打孩子，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谁都能够理解。那时候的孩子，没有谁没挨过打，就是我这个小丫头，挨我妈的打也是无数。好在，我们既吃不计打，心胸都很开阔。女生一般轮不到请家长的份儿，男生就难说了。但是苏慧不同，她动辄就被老师请家长。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姓郭，叫郭子仁，男性，40左右，平时爱找大个女生聊天，喜欢盯着女生的胸口使劲看，还借机会拉女生的手。按说老师喜欢学生无可厚非，但我却很讨厌他，嫌他恶心，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瓜子仁。瓜子仁这个绰号在同学中被叫得很广泛，使用频率很高。苏慧是乖孩子，乖孩子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被请家长，比如上课说话，比如课间吃东西，比如听课跑神儿。在我们身上是小小不言的事儿，到了苏慧身上就成了大错，就得请家长了。苏慧放学被留在教员办公室，向苏慧妈传达到学校领人的命令，一般是我的责任。往一号捎话，对我是捎带脚的事儿啊，甚至连正门也不用走，从我们家后院穿东墙月亮门直接过去，就是一号后院。苏慧家住一号后院西屋，三间平房，当间是饭厅，摆着八仙桌椅子，北边是苏慧妈的卧室，南边是苏慧的卧室。苏慧和她妈妈不住在一个屋。苏慧妈妈给街道缝纫厂的服装钉纽扣，把衣裳拿回家来做，所以她妈妈老在家，老是坐在窗户底下锁扣眼儿。苏慧妈接了老师请家长的信儿，会扔下手里正干的活儿，直接往学校跑，急着摆脸的，好像她闺女受了多大委屈。她护犊子的劲头比我妈大多了。苏慧就像老母鸡翅膀底下的小鸡雏，不是小鸟依人的模样，是小鸡依人的模样。为这个，我常跟我妈掰扯较劲儿，说她不喜欢我，不是亲生。我妈的回应是，你懂个屁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 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月亮儿，演播田洪涛。 苏慧妈比苏慧长得还漂亮，一个干干净净利利落落的小媳妇儿，穿件麻纱的小碎花褂子，脸上铺着淡淡的粉，眉毛又细又弯，身上散发着绿宝香姨子的味儿，脚上穿着白凉鞋，光脚的时候能看见她的脚趾甲上涂着红艳艳的指甲油。苏慧妈很注意细节的修饰，看起来不显山露水，其实每一处无不是精心打理，就像我哥画的国画小品。苏慧妈会吹箫，偶尔也会把墙上的紫箫拿下来给我们吹一段苏武牧羊，那得在我们都做完作业表现得很乖，而且苏慧妈心情也好的时候，不过这样的时候实在不多。苏慧妈一吹箫，苏慧就跟着唱。苏慧的嗓子很好，把小拐弯的地方都能唱出来，不像我嗓子是直的。每听到这首歌，我的心里都很难受，为那个痴沾饮血的苏武担心。他太倒霉了，人到了那份上还活着干嘛呀，多没劲呢。我承认箫是件很神奇的物件，深沉而不华丽，直扎到人的心里去了。没有苏慧妈箫的衬托，这首歌大概不会这样动人。我们一年级音乐课学的歌是《青天高，远树西，西风起，雁群飞》，旋律也很美，我唱了一遍，第二遍苏慧妈就能随着我用箫吹出来了。苏慧说他妈有一颗玲珑心，顾名思义，我想起我们家多宝格上的摆设象牙球，玲珑剔透好几层，是工艺品。初小四年，我们实行的是半日制，上午上课，下午在家上学习小组。小组是就近的同学集中到一个同学家，在一块儿做作业，互相督促，老师下来检查。我跟苏慧是一个小组的，我们组还有一个叫李丽子的男生。李丽子没有父亲，他父亲到台湾去了，他跟妈妈生活。他妈妈很摩登，是个烫着飞机头的演员。李丽子本人结巴，长得难看，两只扇风耳朵很不知趣儿的朝两边炸煞着，像戏台上官员的纱帽翅儿。我和苏慧想气他的时候就说，两耳扇风，败家的祖宗。李丽子薄薄的耳朵立刻变得通红透明，真能忽闪忽闪的动弹。我们都奇怪，他那当演员的美丽的妈怎么会生出个这么丑的儿子。用李丽子自己的话解释说，他是串了秧没救了。苏慧悄悄跟我说，他要有一个这么丑八怪的儿子，他一准把他掐死，绝容不得他长大，丢人死了。我和苏慧都不爱跟李丽子说话，常欺负他，说他爸爸是反革命。李丽子也不恼，慢条斯理的回应我们说， 你们才是反革命。我和苏慧达成共识，将来找对象绝不找李丽子这样的，忒难看，影响心情。李丽子呢，一点也不为自己的长相发愁，平日一味傻闹，还爱说瞎话，告诉我们他妈是仙女下凡，每到夏日初七夜里就要穿上雨衣飞到天上去。对此我们压根儿不信，李丽子信誓旦旦地说，改日把他妈上天的衣裳拿来给我们瞧瞧。苏慧妈说她信李丽子的话，因为李丽子的妈不是一般的妈，那样美的妈妈只有天上才有。李丽子听了很得意呀，歪着脑袋看着我们说，怎么样，我没瞎说吧。后来我们知道李丽子妈的确有上天的衣裳，那是演淮阴记穿的，每年七月初七剧院都演的时令戏，李丽子妈演织女，满台飞舞的彩云是由演员们举着花片儿组成的。我们每天下午围着院里的石头桌做作业，石头凳子很凉，苏慧的屁股底下垫着他妈给缝的小棉垫儿。我和李丽子身底下什么也没有，我们的屁股隔着一层布裤子和石头接触，有时还真凉。不是自己家，我们也没有权利和苏慧妈要棉垫子。学习小组要在苏慧家整整待一个下午，老师规定不许提前散伙，主要是怕我们到街上去野，所以呢我们下午的时间便十分宽裕，三个人嘁嘁喳喳嘁嘁喳喳，动笔的时候少，扯淡的时候多，动辄便打起来，二对一，把李丽子揍得哇哇大哭。李丽子的哭相很难看，大嘴咧着，鼻涕过河，使劲挤着眼，扯着嗓门嚎。他正在换牙，那张豁牙露齿的嘴很夸张的，毫不掩饰的暴露给所有的人。我真替他羞，一个男孩比丫头还丫头。李丽子哭的功夫大了，苏慧妈会端着一杯玫瑰花茶出来，拍拍李丽子的脑袋，李丽子立马就住了声，他就等着苏慧妈拍呢。他也喜欢苏慧妈，他自己的妈是仙女儿，仙女儿从来也不拍凡人的脑袋。那杯茶是专为哭嚎的李丽子准备的，苏慧妈让他润润嗓子，想嚎就接着嚎，不想嚎了就做作业。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李丽子就不嚎了。苏慧妈说，小孩子爱上火，嚎是败火，玫瑰茶也败火。苏家在院子里种了许多玫瑰花，我们从来没见过那些玫瑰开花，因为玫瑰还是花骨朵的时候就被苏慧妈掐了，她把那些花骨朵晾干了泡水喝，泡进水里的花骨朵自己慢慢就开了，十分的神奇，十分的美丽，喝在嘴里甜香甜香的，我们都爱喝。我和李丽子从心里喜欢苏慧妈，我们觉得她干净又安静，美丽又淡雅，作为女人她近乎神圣。李丽子甚至说，将来她娶媳妇儿就娶苏慧妈，苏慧妈才是仙女儿。